独情深，尽孝守本分，此生尽照父分，挂念前亲悲不禁。送暖洗独情深，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。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嗓子先调好，那温泉脚要彻有白脑，我分我等长了，是一种人生态度，曲调能随心所欲，但节奏必须要清楚。我说摇滚也可以是一张过去脸谱，变换着喜怒哀乐，就看你又在什么途。换一身好骨，中国人有没有摇滚？如果有，摇滚该是什么？你说摇滚有时候是一种人生态度，曲调能随心所欲，但节奏必须要清楚。我说摇滚也可以是一张过去脸谱，变换着喜怒哀乐，阴天唱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好脱去过去卑微，换一身好傲骨。一次摇滚也许正是一次决心，一次摇滚也许正是一次顿悟。摇滚的朋友，摇滚的命，摇滚的朋友，摇滚的命。

次都在唱，多年后青梅竹马相聚还觉得一阵忧伤。少年唱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是修五千年的磁场，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自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唱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得到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楼一样飞翔。在胃里晃，狼烟汤温暖你的刀枪，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，拆开新世界老了爹娘，一条河有人在梳妆，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，在我的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，年少的装真雄心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自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楼一样飞翔。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，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自智慧的力量。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楼一样飞翔。 坚定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，霓虹纵然 是否依旧，是否依旧。 伤痕，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。